好，欢迎到他乡周报2019年新年第一号紧贺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虽然咧，通常因为你紧贺新年，你应该系跟贺农历年嘅，即系一般我哋啦吓，即系我哋方物就贺新历年嘅， 冇所谓啦。紧贺新年咧，讲两次冇所谓嘅。 咁啊， 呢个日本叫法啊嘛。好，我系杰特。 啊，每日啦。 系啦，咁计新年咧，通常比较静嘅，有全世界放假。咁今年新年讲下啲讲嗰啲年尾嘅事先啦，俾冇落 list 嘅。今年红白就刀剑男子同埋 Aqua 都上咗，就是、特别版嘅。咁我就睇唔到，因为我嗰时啱得口又塞咗喺个列车上面。 唔系你原本唔系话留喺老秋等 嘅。我七点钟喺老秋度，咁咧嗰间店员就赶人走，话喂，冇喺度等啊，大佬，成村人都阻鬼住晒啊，九点钟啊，你行啦你。咁我话喺天寒地冻喺老秋等两个钟啊嘛，咁谂住七点钟，我七点半到，我离开老秋去到莆田得个钟，乜都够啦。点知莆田我睇系坐喺莆田塞咗喺莆田个乜京滨东北线嗰度，跟住一查一查个 app， 人生事故哦，哇！大長直買揾啲咁嘅嘢搞啊！ 就係要揾大長直先玩啲咁 嘅嘢，就係、 是、咯，即係呢啲傳統嚟啊嘛。 Yes， 跟住好啦，喺嗰個情況，我喺Facebook 講，跟住阿小直就話轉車喎，但係點轉車啊？我而家啱啱就係棘住喺個位置度，走又走唔到，落又落唔到嗰只尷尬位，咁就坐到翻去酒店九點鐘啊！咁哦睇唔到，冇辦法啦，咁就 Facebook 最緊要又冇得懸念啫，嗬。 冇乜原理，系、oh. 全个Aquas 嘅最大嘅卖点就系阿宫田俊哉咧，喺嘉宾席嗰度打 call 咯，即系当 fans 咁样咯，呢个最大。 佢系 fans 嚟噶， 系啊， 佢讲到明佢 fans 嚟噶。 佢今晚都系搵表演嘅，计西川贵教喺富音度打 call 之后，另一个传说咯，又做咗。好，咁咧呢个就红白大赛讲咗。 啱啱你讲红白，我以为讲红白二世啫。 红白咪咁红白咁年尾嘅红白角线噶啦，呢、這个就 因为呢个礼拜真系有红白二事啊嘛。 咁讲新讲咗红事先嗱，啱啱就系最新消息嘅，就系、是、野中男就诞下一子啦，就恭喜佢。 上年嘅事咯， 系啦，上年嘅事，不过而家先公布，今日先至公布，咁我先。跟住就係 仲係紅市啦，呢、這個阿間新創結婚啦， 係啦，但好似佢講法就係唔係傳聞中嗰個女士嘅對象，因為我冇乜留意啲漫畫家嗰啲八卦嘢，就唔好知道佢傳聞中女士邊位啊！ 即係最緊要仲要在座好似冇人睇佢作品喎。 嗯，有睇但係唔會追咯， 冇點追咯佢啲嘢，因為漫畫我已經發現到就係、是、只等佢完咗先追先安全啲。 是但啦，唔緊要，人哋喜慶後上唔好踩佢，唔好踩佢兩腳。 冇追好耐啦。 咁啊，講完紅事啊，要冇嘢，好抱歉，都係講下白事啦。要 年尾最後都係走唔到最後一單，都仲係整，即係最後一單噶啦，諗住2018年仲有兩日啫嘛，都係走，都係唔掂。藤田淑子就離世。依、這個老牌聲優，因為佢其實配好多個角色，但係對我依、這個對我嚟講，我反而最有印象就係佢係《Smart Movie》上面配科長嘅。 咁其實佢唔係真係好老， 但係佢算老牌咯， 68歲嘅啫。其實我知佢老牌，但係唔但係假定就佢唔係好老嘅啫，即係。因為喺日本嚟講，70歲未到釘收啊嘅話咧，就其實都算係頗後生 壯年咯，仲算 好簡單就係 又未到咁誇張 算噶啦。 出富民悼念佢嗰班人，古切啊、切凡嗰批都同佢差唔多啫嘛，都成功明 未到退休年齡嚇咁講啦嚇。 唔係聲優冇退休年齡 嘅，唔係聲優都退休嘅。現在日本的退休年齡是70歲。 哦，咁樣唔係不過有一樣嘢真嘅，雖然女士68歲係高危嘅。好多女士即係過唔到70嘅，即係有時就係爭嗰啲就係爭嗰啲嘅。不過依單就即係，唉，即係年一百年，真係希望年一九年好啲啦。 重磅呢個就幾難料，唔係我黑心， 唔知 真係講緊。 冇得講呢樣嘢。 你望唔忘記現在中戰70幾年，即使戰後嬰兒潮嗰扎大起嗰扎，全部現在就70、80，逐漸步入預期壽命。 咁咪冇得講嘅，有 好多年前已經。 跟有啲空間就係好似谷更事咁樣，四廿幾啊嘛，有時即係話。 咁呢啲就冇得講啦。 話走有時即係冇得講，整定真係真係咁啊！好， 紅白同紅白意思都講完啦。 係啦。 咁啊，講啲 咁啊，講下一啲又咩嘅，唔係都少少相關啦。嗱，咁咧 commit cat 咧就之前就 Melon Books 宣布咗話佢哋唔賣同電光超人Kita 文嘅相關同人產品。之前賣的都會收起，咁咧， 咁原谷叫收啊嘛，唔係咩？ 係啦，咁咧， 其實原谷叫收就唔關，唔係同人字嗰部分係冇嗌到嘅。不過咧就Melon Books就自主決定就擴大個規模咁解嘅啫。 咁好啦，收起咗之後咧，同有啲畫咗同人嘅照賣，就唔敢賣，就唔即係佢喺嗱喺 Twitter 就唔敢打廣告啦。因為通常你一有出新刊嘅話，佢 Twitter 瘋狂打廣告，但係今次就偷偷地賣。你喺Comic Cup依然買到，但係冇廣告，好隱蔽。而咧，唯一最出名就係官方版機社嘅工作人員出嘅同人畫集，即係半官方嘅。好，由於佢冇喂咁你Melon Books 唔賣，咁半同人畫集咪冇賣唔到咯出面，咁咪諗住瘋狂炒啦。結果版機社話：你出面賣我賣。哇！我版機社點解去到咁盡啊？有肥水唔流別人田， 官方逼死同人。 甩到咁準， 咁版機社出名咩啊？冇錢啊嘛，咁你流行啲噶啦，冇玩咯。 大家做咁絕啦，大佬，喂，咩 book 冚曬，咩 book 唔賣同人，咁成班同人就坐，即系坐咗喺度，而你啊走去你自己有個盤度走去賣，過唔過好過分我都。 超咁你講，你問下佢啲鋪浸先講啦。咁我覺得呢啲佢有咁嘅權利，你又出佢唔漲。 官方逼死啲同人唔係新聞嚟嘅， 但係呢個係物理啊嘛， 物理啊嘛， 都唔係新聞嚟嘅。 依家嘢幾即係幾奇離啊！因為其實嗱，我收唔到虎月有咁嘅，但係Melon Books因為你兩大四期，一間唔賣，咁另一間其實我覺得唔賣嘅機會都可大，至少我第四日目去睇，即係去虎月唔覺眼有，亦都唔覺眼有擺出嚟，因為有幾個大手都有畫嘅，但就喺虎月就唔見有，就我覺得係有意無意就避咗唔入貨。或者之前唔收 唔摆出嚟避风头，我记得系佢其实有卖嘅，你去同店员讲，佢系会攞出嚟俾你嘅。 啲咁似啲四打六四仔咁嘅， 系啊，因为呢啲嘢即系薄噶嘛，有啲佢又唔敢话唔卖，但系卖又大镬，咁就咪即系薄咯。 要讲暗语噶， 因为我记得我有 friend 系都系差唔多时间啦，大家都知呢个时间系日本系好多人去咗日本啦。係啊，有 friend 同我講係佢係見唔到有，都係話見唔到，但係話同個店員講，直接指明某一本，佢係會攞出嚟俾你嘅，即係佢唔係賣俾你，只係唔展示出嚟啫。係 啦， 虎月係咁嘅狀況。 而 Melon Books 就話到明賣。 嗱，而我唔知呢個係正規操作啊，定係個店員自把自為，我唔知啊。即係如果呢個係，如果你去到佢唔賣俾你，唔關我事啊。 至少佢即係我至少我知道就佢唔係公開咯。最少你唔會見到出面一大棟擺咗喺度，不然一般向或者十八咁都唔見。你啱嘅，作為一個店家嚟講，費事煩。大佬買一般同人紙仔都見多。同 埋原谷方丈嚟講啊，唔好咁啦。 我先唔好理佢話咩佢之前發生咩事，但係依單嘢其實都幾慘啊，因為係好多人畫啫，因為 Melon Books 畫宣布呢件事嘅時候咧，係正常嘅同手係畫起咗噶啦，應該即係唔正常，你唔好講啊。即係最後我每一次 commit cat 之前，仲有人係話， 係要講死線中嘅死線啦。 啱啱係 咁，即係咁你要明白點講啊 ？commit cat 一日目交稿嗰扎人，佢都唔係一日目先畫噶嘛，佢都係你佢一樣都係有蝕到，佢你分鏡草稿 cut 嘢都要時間，佢一樣係蝕咗俾你嘅，即係甚至係仲蝕得金啊！因為如果你真係出咗咧，你都可以話喂都出咗咯。咁你可能你係唔經商業通道，你就係點講啊？勤力啲參加兼妥，勤力啲去揾人委託，即係用翻正常嘅同人嗰度用同人展去賣出去，因為同人展係最安全嘅， 即係以原谷嘅講法，你同人展係絕對安全咁滯嘅。 同人問題就係同人展，即係你有幾多個啊？就係嗰句，你而家依個唔買嘅話，下一個下一個就吸誒吸咩温嘅啦，要。 其實都唔少，一年都有五六個。 但係就你真係去到可以叫做咩，幫佢散得到貨嗰個級數嘅話，其實就唔多，一年得一唔係吸咩温就吸咩吸兩個啫嘛。 乜仲有個問題嘅就係、是，我諗 only 場係搞唔到嘅啦。 唔使諗啊， 就唔使諗嘅。 呢個本來 only 場一定會可一定做得到，但係根本唔使諗啦。只係我呢個對啦，好啦，咁啊講下另一單，講下其實應該就係、是、套片上之前一都唔應該幾日嘅，係就係、是、拉打平時最後拉打 forever 全名費事講好超長，咁今次套片咧只有一個賣點嘅啫，佐藤健回歸嚇全五分鐘咁大把， 唔係水島回歸失敗咩？ 佢冇嗱呢樣嘢就嗱，再先水島 hero 就陣間再講。我正要再講講啦，所有件先，因為之前呢件關於呢件事咧，喺劇場拉一平時拉一劇場版之前咧，就有一個活動嘅 event 嘅就係電王嘅。咁當時冇部 producer 啊，電王嗰個編劇本成晚上咗台嘅，一唔出。咁就咁咧，佢當時就講開呢件事啦。其實阿佐能健咧係最後一刻先答應到。话佢会翻嚟演电王，演野上堂太郎呢个角色。当时佢就当然佐藤健就话：如果我而家去再演野上堂太郎咧，就有啲问又破坏细路仔梦想。如果演 U 上太郎，即系菩萨路时上身嗰、那个一就 OK 嘅，咁就结果就咁咧就即时上即时演。系啦，小林正子咁啊，仲有小林正子话就话帮今次剧场版监修，但佢自己讲嘅，其实佢睇嗰时剧本咁写都晒噶啦，佢只系睇点睇嘅啫。 哦，即系神台位又系。 系神台位，即系叫睇下冇问题咁样啦。因为下山见人啲嘢，同埋亦都唔好点监修。如果佢真系详细监修，不如小阿正子姐， 正子做啦。 阿正子阿姨自己出嚟写好过啦。咁讲顺便讲埋啦，因为我两套我睇咗嘅，嗰五分钟咧系最值得睇嘅，因为。佐藤健已经最后一次演《野上堂太郎》噶啦，你唔睇就冇得睇噶啦。套片就 OK 嘅，亦都大算系几个剧本，我觉得都算可以啦。以下山健人嘅 level 嚟讲，即系我唔系以其他 level， 系以下山健人水准啦。我对此君嘅剧本嘅水准系已经系好低要求噶啦， 即系大 嘅，几乎冇要求嗰只。但系睇落 OK 嘅，热闹主几个主角都有戏有表现。即係之前喺電視班邊個主角冇乜表現，今次都算係多戲份嘅，因為始終劇場版啊嘛，算 OK 可以啦。雖然我覺得都係有啲略拖，但係收貨。只順便講埋嘅就係、是、我下一下陣間會陣間 part 講開我要同我嘉賓講時會講埋噶啦，就係、是《龍珠超》劇場版總結結論一句講完，打得好過癮，係咁多好。咁呢度就大致差唔多啦。 仲有就一啲外國嗰邊啦，係喂，其實都唔多咁多你啊。其實都係點講啊？年底趕進度，呢個兩間 B 社又喺度爭年度最差公司，係啊，又係玻璃渣同埋我另一單我唔識讀嘅 B 社，就係呢個花俾人篤佢個賣$80嘅核子可樂啊！ 啊，嗰、那个 OK 啊， 胶瓶胶樽 系胶樽， 佢真系好中意胶。点啊？喂，大佬，你都出到$80美金咯，即系你可唔可以俾靓仔少少？俾个玻璃樽唔系好贵， 嘥气啦！即系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即系我唔知系咪同一单啦、啊。之前个袋咪又系， 唔同一单嚟，又再做一单嘢、啊。即系我谂咧，佢两档真系喺度斗，喺度点啊？ 抽七下限咯。 唔系呢期应该佢赢咗玻璃樽。 一玻璃渣近排暂时未有新嘢新啊嘛， 系啦， 冇嘢做。 年尾玻璃渣相对静少少，啲嘢喺晒佢嗰边。 即系 边间 B 社？边间 B 社先？ Four Out 嗰间啊， 我 都醒唔起，我醒唔起佢点读 Four 七六啊嘛，嗰套嘢嘛 ，Four Out 嗰间系啦， 濑到砰砰声，成精彩绝伦，系、yes. 去到连嗰个唔打开鬼佬 game 都听到，哇，使唔使咁悲壮啊？系洗版嚟几个啲？啲大啲遊戲網站， 即係最慘係同樣，之前正正經經冇問題嘅大佬，突然之間搞啲咁嘅嘢出嚟。 麻袋事件先要講過啦。 乜嘅乜嗱呢個咧就其實係佢冇大事，同埋咧點講啊？一百遮三丑啊！點講啊？大家中意呢檔嘢就點講啊？少少瑕疵就 係咯， 就點講？ 即係你記住，佢唔係 Ubisoft， 佢唔係 EA 即係佢其實佢成日佢都甩佢甩UB 俾人鬧又鬧得少咩？即係佢 乜就係講緊你 EAUB 嗰啲鬧開嘅，咁會出大鑊，梗係好正常啦。但係呢間冇試過瀨得咁大嘅，你記住，即係佢唔係冇瀨過鑊，但係真係好似真係未試過瀨到咁砰砰聲嘅，老老實實。 即係咁啊！我都係點講啊？一衰開咧，就大家放大檢視咗少少，即係 都唔放大噶。你睇翻真係實在太垃圾噶啦！啲行銷話俾你聽係啲欺騙嚟噶，大佬。 OK 啊，即係咁就中 之後仲要即係所謂嘅補償同你講，真係得啖笑咯。 即係咁嗱，佢仲嗰個單嘅，佢不過就唔係好清楚嘅詳情，所以都係關 Fallout 76事嘅。佢 ban account ban 得好據聞好離譜，但係我冇深入研究，就呢度唔講，講翻另一間編社。 即係只可以講冇改錯名，即係76。 即係唔識中，唔識粵文，唔識粵語，唔識廣東話，係蝕著啲嘅，冇辦法。 部長某部長跟你說不是這樣 的就OK了他還有就是那我跟玻璃渣那邊了玻璃渣今天做什麼他停辦這個 HGC 不是和記 的聯賽 哦現在都聽過因為之前玻璃渣的蘇州市呢發現了這 件事剛剛隔離那個 B 社那兩件事呢其實都是雞毛蒜皮我很認真說的真的雞毛蒜皮真的找開渣繼續找但這件事呢就算任何時間掟出嚟都係一個震撼彈嚟嘅，係一個電競界嘅一個非常巨大嘅震撼彈嚟嘅。 十年寒苦練成年，就為咗呢一日，又話俾你知今日取消，以後都唔知道會搞。 佢係成個聯賽少少，唔止大獎賽。佢係佢搞聯，因為點講啊？大呢個獎牌或者大獎賽咧，係一次過嘅啫。你真係你最多都係前面一段時間去演練一下聯賽咧，係成年靠佢嘅，即係成年你常年嘅曝光啊、收入啊乜乜，好多時都要靠佢哋嘅。然後你話聽取消， 即係成班選手就凍咗喺度啦，俾你玩咗啦，搞成年青春就俾你浪費咗。 咁結果咧就單 fans 啊暴動啦，呢啲係廢話嚟嘅。咁啊，其實都好，我覺得佢哋唔係得百死人口，其實都幾有愛嘅。咁佢就仲做埋個做一最大嘅非官方社份跳出嚟，我唔記得個名叫咩名啦，唔識讀添啊，仲要hero 唔知乜嘢嘅，就即係佢會搞個聯，佢會自己搞個非官方聯盟出。他們出聯賽，聯賽之所以吸引到人家有錢有剩嘛，他們就無眾籌夢資，無錢 去做獎金，他的目標是33萬美金。 什麼成件事物有點像 MMO 收皮，然後玩家走去搞私服咯， 但是搞私服不用很大錢的嘛， 咁個規模大好多咁解啫。 即係佢，因為佢哋營運佢哋自己硬，即係營運用嘅錢佢哋自己出，但係獎金佢哋冇辦法，咁啊眾籌，咁啊冇佢設定個數字係33萬，唔係一般嘅眾唔係一般眾籌，你向上會繼續會解鎖咪冇嘅，佢夠鐘就收皮。用結果三日之內就已經 呢個數太少啦，呢個數 好合理啫，唔係數唔數大少，有愛嘅人太多。 系啦， 然之后就同你讲紧啲，即系玩啲赢，啲胜利者就攞翻自己多出嚟嗰嚿钱咯。其实， 咁我相信你唔系一个人抌咗33万落嚟。 唔系我知道，但系即系最有爱嗰班先会出钱，应该都系参赛者嚟噶啦。 六合彩嘅概念啫， 系咯。咁我觉得冇所谓嘅，最紧要就系、是。咁但起碼你受到你點成年，你唔會咁一泡曬嘛。 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好好嘅。如果你係一個聯賽，一個遊戲或者一個聯賽已經唔再受歡迎啦，冇人玩啦，得曬啦，咁你取消咁都可以接受嘅，其實好。 唔係可以傾下嘅呢樣嘢，因為去到真係冇人玩先取消，就係、是、對佢嚟講已經冇價值。即係佢搞都要揾錢嘅，你記住。 但是你看他们的众筹是 有 第一有人 玩。有人玩拿到钱不代表他赚到钱的。明白吗？即是商业运作。 联赛其实由游戏公司搞的联赛不是靠不是讲赚钱的嘛，赔得少已经算开心已经少了。 就是讲这些东西，即是他赔了这么多年发觉都 冇乜起色嘅，咁啊只是离场啫嘛。 我觉得佢哋主要系做，应该系主要做广告嘅，唔系靠，唔系要话赚钱。 咪就系讲呢样嘢， 支出唔大，唔足够地大， 或者 有足够嘅宣传效应，佢哋够佢。 系啊，但系就系话俾你听，已经去到尽咯。对佢哋嚟讲，个利用价值已经去到尽咯。我觉得就系咁啫嘛。 我$33万对一间游戏公司，尤其是暴雪呢个 level 嚟讲咧，根本唔系钱嚟嘅。 唔系就系唔系讲呢啲。 唔系有 时 有一样嘢就系，对一个公司要停咧，就根本上 最紧要就系个利用价值已经完啫嘛。 你 讲 清楚嘅，$33万系奖金部分， 咪系咯， 营运卡卡嘢全部由个非官方唔系好少，你知唔知租过嗰个场？ 唔系啊，我知好少系指。对暴雪嚟讲， 唔系暴雪少啊。 对佢， 你记住一样嘢，唔系讲钱呢样嘢，系搞呢件事对佢嘅价值。咁佢觉得已经冇嘅问题。 或者我讲更正确讲法就系、是，当老细话觉得就系我唔想见到呢件嘢，咁咪唔搞咯。依家理由已经好足够啦。 其实唔系老细见唔见，即系都系嗰句。你学头先阿梅有得讲，好简单。佢暴雪要搞呢个联赛。不是为赚钱，他可能真的为宣传，为其他东西。 宣传 的问题。即只不过就是可能你搞了这么多年，咁发觉对公司的营运上真的好像帮得不多。 咁是啊， 咁咪收皮咯，即好简单啫。 其实不是的，其实呢是讲紧暴雪现在要减肥。或者是節流 咯， 佢所以佢要各方面佢都要盡量縮佢個嘢， 即係你等於 Google 年中 cut 嗰啲 project， 喂未必完全冇人用，可能仲好多人用緊， 好多添 Google cut project cut 得 咁，但係佢照 cut 啫嘛，就係話俾你聽呢樣嘢。 你有冇人用照 cut 啫嘛？佢 係而家係講緊暴雪俾動視逼得急咗，逼急了。佢嘅財只係之前唔太管佢財務報表支出如何，現在就開始管佢支出啦。咁佢就要縮，要縮下要上。點解個證據就係你而家單新聞都係佢哋嘅，肥雞派肥雞餐，即係鼓勵啲員工全部滾人。 吉七啦， 唔係咁啊！不過因呢年頭係咁噶，當年 Apple 啲股價大跌10% 嘅時候，咁暴雪肥雞餐都正常啦，經濟不景嘛。世界啲貿易戰問題， 本來就淨係炒客服嘅，而家就包括埋呢個品管同 I T 部門。 多謝啦！ I T 部門咧就可圈可點啦，大家知 I T 狗最中意最常俾人炒，唔係中意嘅。佢啲公司最中意炒 I T 狗啦。 Yes， 即係都唔講噶啦。跟住品管部門，咁 唔緊要啊。冇问题嘅呢个问题， 暴雪啲品管可能都唔做嘢啦，反正炒埋都冇所谓啦。 系挥佢冇嘅，唔系当从来冇品管冇品管问题嘅公司，咁根本需要品管啦。冇品管问题，品管唔使做嘢嘅， 佢品管都唔做嘢，冗员咪炒冗员好正常，因为我觉得系嘛。 叻他就讲到呢度啦。总之就系、是、相信喺2019嚟，你会继续见到更加多佢啲减肥动作。不过减肥减到严上就。抵佢死啦！ 依家公司啊，头先你留言漏咗讲拉打，我漏咗。其实咧，嘢就系阿左能健翻嚟，就上次讲咗啦。其实主要讲水岛希罗 系咯，我就咁 漏咗讲嘅，咁岔开咗。咁咧，由于左能健公演即系演出上轮太郎咧，就好多人走去Instagram 就问阿水岛希罗，问佢点解你唔翻去演啊？跟住搞阿水岛就我就直接答啦。你话我唔翻去演，我好伤心。唔系，我唔翻去演，系佢冇揾我， 系冇人揾我。 仲有，真系从来冇得，冇揾我，梗冇翻去演啦。佢话 我冇话过哈利斯噶，我冇话唔承认噶。 我同阿健都出对我知道总司都系我原点，我从来冇哈利斯，我都对当时所有嘅监督啊嗰啲好感动，我会睇嘅呢套戏。咁咧就算系解释咗，因为嗱喺个剧本咧知道嘅，呢套其实最初咧。因为传闻其实应该睇佢剧本证实呢啲传闻嘅，就系最初咧，佢系谂住揾埋加连张辉，但加连张辉度唔到期。 哇！大佬，日本最忙嘅艺人啦， 唔系，我左能见到最后一刻先揾咗个五日半日到啦，一半日就得，睇个样系拍5分钟用半日到啦，当佢咁咪化妆啊，面膜都要啦。左能见都夹硬去到最黑先至答应幕布producer俾半日佢，咁加连张辉度唔到期唔出奇啊，有佢咁样喺排一年嘅、 啊。我。可能我讲错啦，但我嘅睇法就系耕田一定忙过佐藤健咯。 呢轮系 唔系呢轮，即系呢几年都系 唔关事。因为佐藤健嘅情况就系、 我唔敢，我唔知系咪我唔 啊？嘉年做乜接触系接到黐咗线？ 但我唔知系啦，因为其实阿庄文健其实都接，不过阿庄文健去咗就佢唔需要，佢可以有权拣 job， 但佢接佢只系宣传多。我有一次开电视， 其实唔系拣唔拣 job 嘅问题，系啊嘉年壮辉接 job 系接到大家都觉得佢系黐咗线嘅， 搏啊佢呢度好搏， 佢系搏到好似据闻话佢个期限同三年后。 差不多啦， 大佬， 因为拉作为因为佢因为佢嘅情况就好尴尬嘅，佢又未红到佐藤健咁样，已经叫坐稳咗后终生就一个地位，但又未去又唔知捉内容真咁样，而家平板跑出嚟，介乎于就系上咗位，但系未坐稳嗰个级数， 即系都系嗰句啦，你 Y 打要揾救人啊，揾翻阿小圆切翻嚟先咯，我咪睇咯， 嗰唔使谂啊，嗰个因为嗰个已经系叫做。你阿波菲揾高志浦挑战翻嚟求唔使求嘅，依揾佢出声嘅话咧，最少件事会翻嚟。但系揾高志就麻烦啦，大佬，佢已经离开中英噶嘛。当初离开中英，我觉得佢唔系因为好，都唔系同王源分手嗰只格局噶啦。咁系啲嘢。咁讲翻咁咧，就讲翻先，就系佢其实本当初谂住揾嘉年张辉同埋佐藤健两个嘅，但系菅田将辉就作唔到期，所以结果咧就W 嗰段咧就 cut 到咧就得个角色，得个拉德拉打啫，就冇咗嗰啲气氛嘅。而佐藤健就得五分钟气氛，咁我成日都见唔到拉德卡布陀。咁你根本上佢开头中间就冇谂过要搵阿水希罗去演，咁都咁自然唔会搵佢啦。同埋你都开始敲定咗两个大牌嘅。咁我覺得你佢唔會都唔會咁傻塞埋水島三個去係嘛？你一個半鐘嘅啫喎，大佬塞三個大牌點安排氣氛啊？ 冇問題噶，一人五分鐘搞掂咯， 嘥咗佢咯，即係我覺得係會嘥啊，因為水島 呢啲咁嘅大團圓冇話嘥唔嘥噶， 佢仲係整一套劇場版噶，佢留翻大牌啊嘛，大佬佢最因為佢要塞嗱間田咧就未必揾唔到，今次可能下一套會有，就可能要揾到就下套冇啦咁。下一次劇場版你塞邊個呢？咁你睇佢揾到咩大牌？咁能夠手上揾得到真係叫做大牌，數嚟數去唔計小田切，我數落去即係捉來人真。 其實都幾慘，因為即係近年啲舊歪打俾人揾翻出嚟，嚟嚟去都係半田半田同半田。半田真係咁得閒咩？喂， 佢唔咪半佢比較佢因為佢做武俠劇嗰頭啊嘛，佢真係 咁講咯，即係搞到好似佢好得閒咁樣。 咁你唔咁？有咩井上正大都冇忙嘅，佢做最唔系井上正大忙嘅辛苦就系佢另一边就染头发染银头发，跟住佢就染翻黑头发，染到佢因为佢自己话啦，大佬佢再咁染嘅话咧，我 大假发算啦，唔好烦啦。 不过唔紧要嘅，佢神牙嗰边演完嘅啦，佢 之后下一季咪仲系神牙？ 唔系剧场唔系之后一季要 fit 季翻嘅，跟住之后武来剧做一月中武来剧完咗之后咧，佢神牙嗰边就嗰段落噶啦，佢就可以翻嚟拉打嗰边嘅啦。 Okay， 因为大佬佢再咁染发嘅话，佢甩晒头发噶啦，佢自己话。好，咁大致上依拉打就睇下期待嘅剧场版会唔会真系 call 到菅田竹内或者系其他啦，因为其实再几个，因为我发现到拉打红到就系、是、我喺戏院睇，全部都 系我嘅睇法系都系拉打。Drive 嗰期咧，我唔 care 阿竹内翻唔翻嚟，我 care 条女翻唔翻嚟啫， 有可能翻嚟噶。 嗯。 好啦， 咁啊，仲有一单咧，就系、是、本来就冇消息，好消息，咁而家就系有消息，都系算系一件好消息啦吓。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唔系好 care 啦。Shadow 嘅之前咪讲咗佢个点啊，搬港澳地区转移现冇提唔存在，唔系真系话佢唔存在，佢真系冇咗，突然间冇咗下文。咁 点啊？而家 现在出嚟出公告话，我哋会延期实施， 即系仲会做啦。 佢说预计2019年1月底就公布详细资讯。但是冇讲几时真系做迁移，但是现在是停止咗迁移转移申请啊 ，credit card 嘢嘅相关，一切都停晒嘅，即系佢意思就是点做，你可未完全放弃，但是几时就我唔知 道。咁佢一日未放弃，一日都仲系 bad news 嚟噶。 几唔系佢，但是佢现在就真话我而家暂时不做。咁系咪暂时到永远呢？咁就唔知道了。 但係佢最少話你聽，我現在就現在，即係你唔會突然間聽日同你講，誒、欸、做咩我個 account 俾人 ban 咗，我個 account 入唔到去嘅，唔係俾人 ban， 我個 account 入唔到去嘅。最少去到一月底之前都唔會出現咁嘅情況，公佈完都唔係即刻，因為唔會即刻實施噶嘛。即係最少呢兩三個月都冇乜事，咁好過你唔 即係捱多兩三個月只可以出慘。 咁啊，睇下點睇啦。都有句你搞我都係 VPN 嘅啫，我一定會去中文版噶啦。 唔係㗎，仲有條路叫棄坑噶嘛。 咁啊，其實都搬棄噶啦，而家即係。咁即純粹當繼續講三分鐘，反正呢單嘢我會繼續跟住嘅。 好啦，仲有冇咩特別新聞？因為新年比較靜啲嘅，如果冇就可以提早收工啦。 呢個禮拜就應該冇。 係啦，因為淨係新年大家本放緊假㗎，放緊假。 新年 AC 之家最大新聞係 Mickey， 咁我哋 下一集再講。 下嚟另外一次我會講。 好，下兩個禮拜見，拜拜。